看到演讲的讲题好客这两个字吗？好客字面的意思是热情慷慨的接待客人或陌生人，而在圣经里译作好客的希腊语是由两个字组成，一个是指喜爱，另一个是指外来人。那字面的意思就是喜爱外来人，因此圣经所谈到的好客可以指我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表现慷慨，也可以指对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表现好客。当然要向陌生人表现好客精神并不容易，但这是圣经的吩咐。我们看看圣经里的罗马书12:13，罗马书的12:13，这里说圣名贫乏就要接济，要努力表现好客精神。所以在这个圣经里他吩咐基督徒要努力表现好客精神。那么慷慨好客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品质，只是非常可惜今天很少人表现这个品质。圣经也预言这种特质在今天越来越罕见，但是基督徒必须要努力表现好客精神。除了是圣经的吩咐，其实这也是蒙上帝悦纳的方法。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的58:6-7。以赛亚书58:6-7，这里说我所定的禁食日不是要你们解除邪恶的枷锁，松开轭上的绳索，释放受欺压的人，折断一切轭吗？不是要你们分粮给饥饿的人，收留无家可归的凄凉人吗？不是要你们见侧身的就给他衣服蔽体，有骨肉同胞来求助就不可躲避吗？所以这些经文耶和华希望他的子民明白禁食真正的意义，要为自己的罪忠心悔改，也要善待同胞。所以经文说要分粮给饥饿的人，收留无家可归的凄凉人，见侧身的就要给他衣服蔽体，有骨肉同胞来求助就不可躲避。所以有能力施宜的人不可以装模作样的进食，反而要慷慨的捐出物质，让贫穷的犹大民居他的骨肉同胞有衣有食有家可归。因此这节经文不是帮助我们看出吝啬的人得不到上帝的悦纳，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人表现好客的精神。这里就有谈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个陌生人受到热忱的接待的地方。在1994年9月，在美国一名男子他写信给耶和华见证人的会众，他在信中他写道，1993年6月6日，就是一年前，他出席所举行的公众聚会和这个研究班杂志讨论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大陆王国聚会所，令他不能忘记的就是人人面上都带着笑容，对他表现真诚的关注。当他抵达聚会所的时候还迟了几分钟，而且他就独自坐在后面的一旁，那么 同牌的一个年轻夫妇就借给他一本杂志，后来又借给他一本当天研读的《守望台》杂志。当聚完会后，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前来跟他握手交谈，令他感到十分的愉快，不会尴尬。那么最后他离开会所的时候，还拿到三本书，圣经书和这个有史以来人物和能够永远生活的这个书。所以他在信中，他很想让这个会众知道，就是他多么感激弟兄姐妹的热忱慷慨的去接待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而且尤其是还在里面告诉他，在1994年7月9日的大会里，他在70岁的时候受浸了。所以从这个里面这个弟兄里面的经验呢，好客精神的确会带来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的确要好好的去学习如何表现好客之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效法一些表现好客精神的杰出榜样，可以帮助我们在品质上做得更好，表现好客精神。首先我们会看这个图画，就是表现好客精神最杰出的完美典范，就是耶和华。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画一，耶和华是造物主，万物都是属于他的，可是上帝却没有自私的把任何的东西占为己有，不让别人分享，对吗？刚相反，他慷慨大量的提供受造万物的所需。耶和华赐给所有的一切，对吗？我们可以看图画二，甚至不认识他、没有侍奉他的人，正如圣经所说，上帝叫日头出来造善人也造恶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上帝看来，这些人都好像外来人一样，都可以从他的创造万物收获。除了丰丰富富的供应给受造物众生的需要之外，耶和华还细心的照顾我们灵性上的需要。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灵性上多么贫乏，耶和华已经为我们的灵性福利做了极大宽容大量的安排。什么安排呢？我们看图画三，圣经说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借着上帝的儿子的死可以跟上帝和解。的确的，赎价的安排使有罪的人能够跟天父缔结一个亲密的家庭关系。除了赎价的安排，耶和华也留意给我们适当的指引，就是他赐下了圣经。有了圣经，即使我们都是有罪和不完美的，我们仍然能够善用自己的一生，对吗？我们可以说耶和华在许多方面立下了美好的典范，他绝没有忽视这些贫穷的卑微的人，他真正的关心外来人，甚至善待与他为敌的人。他绝不想得到这些物质的报酬，在这一切事上，他岂不是立下最高的典范，在慷慨好客方面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吗？的确的，所以从以上的这些图画，耶和华是个慷慨仁爱的上帝，他要所有敬拜他的人都要效法他。那么耶稣也是一个慷慨的典范，他完全反映天父耶和华的仁爱和慷慨。你还记得耶稣施行奇迹吗？第一个奇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图画四，他受邀请参加婚礼，后来酒就不够用了，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儿子，耶稣有什么反应？耶稣施行奇迹，把水变成了酒。其实耶稣没有义务要这样做的，但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你想想看，如果一对新郎啊，在婚宴中没有酒，在古代的时候是非同小可的事。在古代中东的地区啊，慷慨待客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宾客在婚宴上不够酒喝，新郎和新娘会觉得很丢脸和尴尬，这件事是不愉快的事，也会令他们在多年后耿耿于怀。因此在新郎和新娘的眼中，酒不够喝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耶稣重视他们关心的事，所以乐意伸出援手，这是慷慨好客精神背后的原则。还有耶稣所行的奇迹，把差不多390公升的水变成了酒，是非常的多的。所以从这里有没有看出他表现了以上帝相若的慷慨精神？那么还有另一个场合呢，就是在第五的图画，就是有一次群众跟着耶稣已经3天没有什么东西吃，不过没有人告诉耶稣他们饿了，也没有人建议耶稣下一步会做什么，耶稣自然而然怎样做呢？我们看看这节经文，马太福音的14章19至21节。马太福音的14章19至21节，这里说，另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验一验。马太福音14章19至21节，接着他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自己拿起5个饼2条鱼，抬头望天，称谢了，就把饼掰开分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所有人都吃，而且吃饱了。他们把余下的零碎撕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数然人差不多有5000，另外还有妇女和小孩。所以从这个经文看出，群众跟着这个耶稣的时候啊，耶稣施行的这奇迹喂饱了群众，余下的零碎试起来可以装满12个篮子，可见耶稣多么慷慨，对吗？耶稣为了要造福所有人呢，他甘愿离开天上的家，来到地上为人类牺牲生命，付出了这个赎价，这个也是一个慷慨无私的精神。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到古代中卜的好榜样，在古代向礼图上的人表现好客精神是当时的习俗，不管是陌生人、朋友、亲戚，还是被邀请前来的客人，他们都会热情款待。例如他们会伺候客人洗脚，并且照顾客人的牲口，主人通常会留客人过夜，有时甚至会请客人住几天。虽然古代一般人呢都很好客，但圣经记载某些人特别好客的主要原因通常是在于他们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们对上帝的先知和负有特别的任务的这个客人格外尊重，格外殷勤款待。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圣经的例子，例如亚伯拉罕，我们可以看看创世纪的18章， 创世纪的十八章，翻看亚伯拉罕的经历。创世纪十八章二节、五节和七节，这里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远处站着，他一看见就从帐幕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地下拜。第五节，他这里说，让我拿点饼来，你们吃的心里舒畅，然后再上路吧。你们既然路过仆人这里，就理当这样。第七节，亚伯拉罕又跑进牛群里，牵了一头又嫩又好的公牛犊，交给示意，急忙登挑起来。所以从这个经文二节，亚伯拉罕看见有三个人呢，他认识他们吗？看来他们不认识，也没有预先知道他们会来，就好像是三个过路的陌生人。但圣经亚伯拉罕怎样说呢？他说他就跑去迎接他们，而且当时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可能是十二点到一点最热的时候，而且亚伯拉罕已经99岁。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他是个好客的真谛，忠心呢喜爱外来人，关注他们的需要。而且他不但为这个三个天使设宴呢，还一直在守在他的身旁。亚伯拉罕认出他们是代表耶和华的天使，看来以此表示尊重。除了他，还有马诺亚的做法也类似，他以为奉差前来的人的上帝的使者是个人，于是就很努力的为这些人预备食物，其实那个人也是天使。另一个呢，就是苏念一个知名的妇人呢，以好客之道去带这个以利沙。我们看看这个里面的经验。以利沙在列王记下的四章八至十一节，列王记下四章八至十一节，这里说，有一天，以利沙经过苏念，那里有一个知名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每逢以利沙经过苏念，总是到他那里吃饭。妇人对丈夫说：“那个常常经过我们这里的人，我看出他是上帝的圣者。我们可以在屋顶盖一个小房间，在那里为他放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来，都可以住在那里。”有一天，以利沙照常来到这里，就上屋顶房间躺下休息。所以以利沙从这里的经文看出，每次入京当地，这个苏念的夫人都坚持要以利沙住在他的家里留宿。所以这个夫人为了照顾以利沙的起居饮食，费了很多的心思，对吗？在上面建一个地方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出以利沙是上帝的圣者，所以他赏赐以利沙的工作。那么来到公元一世纪，虽然一般人的生活和古代不同呢，基督徒仍然十分重视这个好客的精神。你还记得耶稣给十二个使徒的传道指示吗？他充分地反映出这点。门徒不需要带什么这些必需品上路，因为以色列人有接待陌生人的习惯，门徒们会得到所需的照料。在第一世纪，基督徒也受到吩咐要照顾那些持有特别职位 辛勤为他们服务的人。我们可以从约翰三书的5章5节至8节的记载可以看出，早期的基督徒在彼此之间存有一种多么亲密友爱的关系。我们看看约翰三书5至8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凡你为弟兄所做的事，都显出你是忠信的。况且你们素未谋面呢？他们在会众里面前作证你有爱心，请好好送他们上路，这才对得起上帝。他们为了上帝的名出外，没有拿过外邦人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应当款待这样的人，好叫我们成为真理中的同工。所以 某些周游弟兄奉派前来这个探访会众的时候，应该慷慨地接待他们。因此使徒约翰呢写信称赞他，表示十分赏赐他的仁慈好客。经文说：这些弟兄你们素未谋面，包括看来把这个耶稣的信给会众的这个迪米特也在内，他们都是外来人，以前是该犹不认识的，但是他们都受到慷慨的接待，因为他们是为了上帝的名字出外的，这表示是为上帝服务的，所以有义务要以好客知道啊接待这样的人。那么还有腓利门呢，保罗说他希望在腓利门家里留宿，可见腓利门也十分的慷慨好客会很乐意的接待保罗。所以古代的宗徒和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都慷慨好客的接待这些耶和华为耶和华服务的人。所以我们学到什么呢？今天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表现好客的精神。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在约翰这个箴言3章27节，箴言3章27节，你的手有力量行善，就不可不向应得的人施予。所以我这里鼓励我们要尽力而为，我们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向人行善。那么在最后的日子，市局每况愈下，弟兄姐妹很可能不时会面对困难，对吗？需要我们的接济和给予实际的帮助，我们要多留意，多主动关心和帮助真正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留意我们会中或圣经研究以外的人。基督徒所表现的好客是不分疆界的，我们不时会听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严重的风暴、地震或内乱，在这些地区中呢，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难免也会受到影响，或切吃少穿，或物资不足。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种族、哪个民族，我们乐意的去帮助受灾的弟兄姐妹，做出捐款，渴望尽一分力的去支持上帝组织所安排的这些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对奉派到访的监督，我们也该表现好客之道。分析监督探访会众，给我们每个人在灵性上有很大的鼓励，在我们属灵方面也不断的进展。那么我们会赏赐他的探访吗？那我们就可以参加传道，做补助先机，可以应用他的提议，这个传道讨论的提议的好介绍词，或者邀请他一起用膳，称赞他们的精神，接待他们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有能力做得到的。在会众里要对弟兄姐妹表现好客精神是怎样的呢？我们看最后一个图画。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圣经吩咐我们要特别关心弟兄姐妹，不必要搞这些小圈子，要抽一些时间借此认识弟兄姐妹，了解他们的需要，也要跟新人一起传道教导鼓励他们。请这些年老的弟兄姐妹到我们家吃饭喝茶交往，互相的分享纪念，我们还可以送一些小小的纪念品，这个也可以鼓励到弟兄姐妹，那么也可以充满温情。所以我们也要留意我们的信仰不同人的不同种族的需要，可能他是英文会众，他的这个家庭背景不一样，我们也要去鼓励他们，因为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服役人，过着快乐的生活，满足他们的属灵需要，关心爱护他们。那么我们现在看最后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的13:1-2，这里他再次的鼓励我们什么呢？这里说，你们要长存弟兄之爱，不要忘记好客之道。所以保罗劝我们要长存弟兄之爱，提醒我们要不要忘记好客精神。无论是在会众里还是以外圣经研究，我们都要表现好客的精神，这个会使到耶和华争光，也会跟耶和华更亲密。谢谢。